是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消息，谁带我追寻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。三里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响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，小溪为谁流，爱真满怀。一路潇洒，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。相信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潇洒。 Baby, please, please,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. I'm pretty, I'm too much in love. 我可以硬挺挺的每天都是星期天，你可以怪我没有极限。要停下来，爱情好像根火柴，因为你俩。 天看不见蓝色，浑浊的夜面星星闪烁，沉默的人你在等什么？漂泊的人蜷缩在角落，孤独的灵魂无处藏身，陌生的影子盲目穿梭。原来我的难过无处可躲，我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？在这草野注定好的寂寞，时间交易让每个人复活，在面具下藏着冷漠的脸。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。

次重新算一遍，我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，自己不屑去听音乐经验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，你就觉得到时间我是没有脚，而我还在学。 什么要分隔两边？ 爱经过空间，时间考验，只是不说，你又不见。 明明想牵手走更远，为什么只停在从前？我怕会相见，飞越时间， 相聚的人不该分两边， 相爱的人不该分两边。 Yeah. 难以呼吸，何苦再用心，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。我站在屋顶，泪痕霓虹，你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思能说给谁听。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有点误会，不爱的错爱的沉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期，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几个字。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不爱的错爱的沉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期，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。过去写成话